这是来自杜德伟全新专辑同名主打《起来》。 写一首歌，歌里面都是你的名，请相信我是用了心，自从你出现 杜德伟作为中文流行歌坛独树一帜的歌手，在单曲时代推出了个人的新专辑，也有着一份坚持在里面。榜上歌是本周最好成绩上榜新歌，首周跻身在 Top 10， 专辑同名主打《起来》。而刚刚听到的则是他在20年之前《钟爱1998》新选集当中和顺子一起演唱的《真的想你》。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这一首本周全新上榜排在第15位，刘美玲的全新单曲，为电视剧《江夜》演唱的《莫珊珊》人物主题曲《莫忘》。 从没 那一句喜欢你。 从网络高人气的楼道王妃到现在的发片歌手，再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完成学业，刘美玲一步一步精彩又扎实。本周榜上歌是她的影视单曲《莫忘》，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则是去年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青春狂想曲》当中这样一首《如果我是弗洛伊德》。接下来继续回到榜上，这样一首歌曲首周进榜排在第十九名，汪苏泷演唱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的插曲《不负》，同样在上周作为首播歌，同样出自一部电视剧的苏诗丁《心弦》也在本周同时上榜，排在第二十位。 似花开的声音，等那一双最清澈的眼，思念阴霾了心的轨迹，风吹去繁花落尽，逃不开几世别离，看不穿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晴，再相遇不复亲。生死一瞬咫尺天涯，我愿燃尽一切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 萨顶顶玫瑰之歌， 我们喜欢以爱为重。 新歌二号王心凌爱的重量， 我们总是太晚明白爱情的重量。 新歌三号何洁苏醒水仙， 我证明有生是不会痛。 新歌四号朱星杰张燕凯 Get Sweet。新歌五号 AKB48 Love Tree。 I wanna go Love Tree， 等时间给你答案。新歌六号王菊 Work for 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for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新歌七号杨超越招财进宝。 我们想要想要想然后闹呀闹呀闹。 新歌八号侯明昊少年时， 窗外小小的栀子花盛开枯萎。 新歌九号崔子格简弘毅琴瑟和鸣， 我父亲 新歌十号王明宇鲁士朗问一问青春。 我的青春它已和时间私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而前任首富沈腾这次在日不落酒店中特别出演了一位神秘外太空来客，意外遭遇黄才伦、张慧雯出演的男女主人公，发生了一段莫比乌斯环式的离奇遭遇。最后再来看电影天气预报，日前结束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录音，终于完成了长达半年的音乐前期制作。据了解，天气预报的音乐制作沿用了典型好莱坞工业流程标准的制作方式，在东欧录制主题管弦乐队，在洛杉矶解决人声，而在北京录制民乐和部分管弦乐，最后交给制作人统一制作。其中管弦配乐更是由担任过电影《海王》《蝙蝠侠》《黑暗骑士》《敦刻尔克》的布达佩斯电影交响乐团担任演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有着非常长的时间线，同时也有着非常多经典的影视老歌来填充这样一种时代感。首先这首歌呢，就是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27名，这是好妹妹乐队翻唱《小柯的日子》，也是这样一部电视剧的特别版推广曲。 呀啦嘿，吹着云儿散了，下雨的季节过了，花落的时候来了，想你的日子到了。邻家的枣又熟了，春天的燕子飞了，隔壁的姑娘哭了，为什么呀你，这又何必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这又是谁在没完没了地唱着？飞着，寂寞的人儿看着，满街的歌谣唱着，随便的听听算了，想说的话也说了，想爱的人也爱了，何必苦苦的等呢？为什么呀你，这又何苦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窗前的姑娘哭了，孤独的云儿飘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风儿唱着，还能有谁在没完没了地听着？

满城春色红花醉柳，春如酒，人空守，推往无语泪先流。豪情烽火为谁得？浮沉掉头中 天在世界放飞，爱梦想爱别人之前谁要爱自己，哦哦哦哦，但不想轻敌，心中的愤怒已经燃烧起，我在你面前也不能自已，有天地见证我们的感情，我相信就更要珍惜，爱梦想爱别人之前谁要爱自己，哦哦哦哦，当不想轻敌，既然已爱上你那就爱到底，在我的心中已变成唯一，有天地见证我们的感情，我相信，哦哦哦哦，当不想 刚才两首歌曲分别是黄龄《钗头凤》，还有这样一首雨田的《篝火》。 我们说榜上的黄龄钗头凤不仅是黄龄，词曲作者也都是有着歌手的身份。作词人崔恕曾经出过自己的专辑，而作曲人更是有着非常好声线的创作歌手雨田。刚刚这一首就是2016年他参加中国新歌声之后推出的个人 EP 我是雨田当中这样一首篝火。接下来这样一首榜上歌来自电视剧我们的40年当中的插曲，由刘继言作词，朱新东作曲并演唱，留给了时间。 却伸出的双手，从不曾为无趣的灵魂停留，放弃对爱的找寻和对生活的温柔。岁月是躲在你身后的小偷，盗走爱哭的眼，爱笑的脸孔。经历过就算无法拥有，是否就足够？ 这是本周新歌上榜第37位，朱新东留给了时间，来自电视剧我们的40年当中的插曲。这样一部电视剧当中的影视单曲，除了有原创作品之外，还请到了很多歌手来翻唱那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好妹妹的我的爱对你说，陈鸿宇人在旅途，卢世郎遗憾，还有下面这样一首，这是来自 Mr. Miss 翻唱的34年前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

忍着痛，下一步，马上你的身体每个神经起来都摆脱这枷锁，满身的热火，反着热的潮汐，当当当，回声化的桨，分秒急速穿行过机关，我将复杂的统统变简单。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这样一首歌是张映蓉的全新单曲《重新定义》，第二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在主打情歌的市场当中，鲜有歌手会在专辑当中大量加入舞曲，而张映蓉就是一直这样大胆的人。通过去美国深造，寻找欧美音乐人合作，增加他自己在电音舞曲上的自信，同时呢也会考虑到本土市场，他的电音舞曲具备一定的流行潜质。首播歌之后我们回到榜上，本周榜单上是汇集了多首对唱作品，比方说下面的重组的飞儿乐队和范逸臣为电影《功夫联盟》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功夫狂潮》，本周排在第17名。 当古风起笑，对着南拳东西狂笑，看我满招

门眼界打开，六百年繁华历史碰撞时代，晒一晒传奇色彩在手中连载，听红墙黄瓦迫不及待的告白， 翻越过春去秋来谜底揭开，零距离宫阙楼台撩拨情怀，无脸派苦心表情超赞的现在，这风雨不可考验只能完美派， 嗨故宫跟青春约起来，别见外欢笑会 相同，当你我奔跑，当冲上巅峰。 非常燃的一首歌，这是由科尔沁夫作词，谭一哲作曲，李晓东和梁古池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演唱的这样一首推广曲《热血青春》，本周排在第25位。李晓东代表着很多内地老歌手的缩影，经历了90年代歌坛的黄金时代，也目睹2000年之后各种新载体、新媒体对传统唱片行业的这样的冲击，有一些是无法适应转行，而在不惑之年他又重新鼓起勇气选择回归，经过人生洗礼依然可以保持对音乐的这样一份真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接下来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一场选秀让她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快女冠军，在综艺节目当中她自曝夺冠之后的生活令人是不胜唏嘘，因为年轻不太会经营自己，同时刚成名还有一些膨胀，结果后来工作是越来越少，收入也是越来越少，干了很多工作，发现原来自己最爱的还是音乐，最适合的还是音乐，她就是段凌熙。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合唱曲目，是她和同届快女李斯丹妮共同带来的《时而》，本周排在第33位。 你的我的你的全都无所谓，是谁让

特殊的时代背景，直击人心的故事情节，颜值与演技兼具的实力派演绎，精益求精的高品质制作，让特种兵之深入敌后在没有大肆宣传的背景下仍旧收获了超高的收视率。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萨顶顶《玫瑰之歌》。 我为幸福以爱为重。 新歌二号王心凌《爱的重量》。 我们总是太晚明白爱情的重量。 新歌三号何洁《苏醒水仙》。新歌四号朱星杰张燕凯 Get Sweet。 新歌五号 AKB48 Love Tree。 I wanna go Love Tree， 等时间给你答案。新歌六号王菊 Work For Me。 新歌七号杨超越招财进宝。新歌八号侯明昊少年时。 窗外小小的栀子花盛开枯萎。 新歌九号崔子格简弘毅琴瑟和鸣。 我父亲你聆听。 新歌十号王明宇鲁士朗问一问青春。 我的青春它已和时间私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晕，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等等不必等等，等等别等等。起云，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上半段我们听了正在打榜歌手的对唱歌，那下面听到的是榜单歌手的对唱作品。李荣浩第五张专辑同名主打《耳朵》本周原地踏步排在第六位。在他的首张专辑《模特》当中，他和陈坤演唱的《演员与歌手》就是主打歌。李荣浩说陈坤是自己的贵人，当年自己还在籍籍无名的时候，陈坤大胆将 Me and Me 制作大权交予他，算是对他音乐能力的一种肯定。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合作曲目就叫做《演员与歌手》。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卫生剧太稳，谁用文言文爱到谁怎么牺牲。 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闭上了纸的梦，继 觉得我蚂蚁没觉得不同，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真过，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学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到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觉得不好，还不够。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着，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有白酒，有奔波，有祝贺，我又接起了娱乐，生了根，分了身，天真演的歌诺也可以诚恳。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真过，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的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 觉得不够，你唱的歪歌有的么多

因为我因为我那么确定要和你好好的，也或许这一回会有风雨，比如说你对我渐渐冷静，那么你那么我只要想起初相遇那时的约定、yeah、Yesterday All my dreams they seem so very far away Now that you came in my life I've changed in every way Inside of you I see the light Girl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know it's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哦？ 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有想念家？心中那炙热的梦啊，它多久？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 哦，半路上的我，穿上为何风沙？ 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走月光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会。大 心在云里摩擦，有酸有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 说风很大。